昨天提到 AI 人工智能，它哪怕是在音乐的艺术创作方面，都可能把人类打败。但是呢，它最后留了一个尾巴，它说这个比较深邃的这个音乐，比如说像是个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啊，《命运》啊，那么它是结合一个历史背景的历史事件的一个背景来激发人的很多这个。更深的思考的这样的音乐啊，可能 AI 啊，人工智能还暂时还没有办法去和人类匹敌。好，那么他现在呢，尤尔赫拉利就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AI 的发展会不会和以前的那些技术进步一样，它在消灭了很多工作的时候，它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呢？这里尤尔赫拉利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讲到这个无人机，无人机的操作啊，它可以进行一些侦察呀，可以进行一些攻击的这些任务。无人机呢，它实际上就是替代了飞行员嘛，对吧？它取消了一个飞行员的工作，当然这个飞行员的工作是这个酬劳很高的，那么一个工作。但是它同时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比如说给无人机进行保养，远程的操控，数据的分析，包括像这个通讯，你要跟无人机进行这个无线通讯，通讯的安全保障，等等等等，这些上面消耗的人力和创造的工作职位比一个飞行员要多得多。要多多少人呢？尤尔赫拉利做了一个估计啊，美国空军他要操作一架无人机啊，进行这个巡逻啊，在这个叙利亚的上空进行巡逻，他需要有30个人来协同操作这架无人机。无人机取回的数据大概要有80个人来进行分析。啊，原来只是取消了一个飞行员呢。那么，2015年有一件非常讽刺性的事件，就是美国空军取消了暂时取消了无人机的巡航。为什么？他找不到足够的人手，他又恢复到人工的，就用飞行员去开飞机进行巡航。所以，无人机这种。这个技术的话，实际上创造更多的工作职位，看上去好像我们的前景会变成，我们以前不是讨论过2050年的这个职场会是什么样吗？好像人和机器的合作的可能还要大于那种竞争的可能，我们会不会会不会机器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而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呢？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不会的。为什么不会的？他讲啊，这里面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人和人合作的时候啊，我们相对是稳定的。我可能会提高，你也可能会提高，但是这个速度相对是很慢的。但是如果你和机器合作的话，机器提高的速度是很快的。机器即使创造了新的职位，啊，你可以去做无人机的维护，你可以去做无人机的远程操控，但是这个技术要求你的这个受教育水平。和要求你的那个技能是非常高的，而且随着技术的迅猛的发展，这个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那些被消灭了的工作，低端的工作，被淘汰下来的那些人员，你很难在短期内把你自己训练成一个。高素质的能够操作无人机的，比如说啊的这样一个职位的人员，对，人工智能，它是会在 消除了一些，替代了一些人类的工作职位之后，创造一些新的工作职位，没有问题。但是他所创造的这些新的职位，对人员的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和训练程度的要求之高，这两个是不对称的。被淘汰下来的那些人员，比如说一个沃尔玛的收银员，他可能在短期的培训之后能够变成一个无人机的操作员吗？在以前工业革命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马车夫，对吧？他因为这个汽车把马车给取代了，那么马车夫失业了。但是马车夫经过短期的培训，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啊。但是随着高科技发展的话，一个普通的工人，在农场失业的一个工人，因为农场被完全机械化了 ，OK， 自动化了，不叫机械化了。那么他可能在短期内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人工智能的，和能够有资格和人工智能机器合作的这样一个操作员吗？所以我们可能会见证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一方面呢，有大量的失业人员，因为机器人或者自动化或者是人工智能取代了这些需要人工的岗位。另一方面，那些高端的操作呀、维护呀、设计呀、编程啊，这些高端的对机器人的这些新的生产工具的管理的这些职位，又会非常奇缺。更可怕的是，即使你成为那个凤毛麟角的，你能够操作机器的，你能够对机器进行维护管理的工作的那部分人，你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因为技术的发展太快了，它很快就会让你这个职业面临极大的挑战。你比如说你维护一个无人机，很可能他又发明一个维护无人机的机器人，对吧？那么你的工作原来是维护无人机，你对这个机械结构啊这些还比较熟悉，紧接着你的工作可能就变成去维护那个维护无人机的机器人的工作，你又得学新的东西。所以现在就变成没有一个工作是稳定的。如果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工作是稳定的话，你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工会、劳工、 劳动工人阶层的利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护，你不能形成工会了。现代资本主义实际上资本和劳工之间形成一种平衡，资本呢，当然它越来越垄断，对吧？越来这个资本的稀缺性在市场上是一直是很大的啊。那么劳工呢，它也形成相应的垄断，它就是靠工会来形成相应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话，它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大的企业，它一旦有工会的话，所有这个进入这家企业工作的工人都必须是这个工会的成员。你不是工会成员，你不允许你来工作，不允许你来工作。你不能说资本家可以聘任何人，不行，你聘的人必须是我这个工会的成员。OK， 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所以工会的话，它对劳动力这一头有一定的垄断，这样它才有资本， 或者说有资格去和资方谈判，这样子才能够保证一部分劳工的利益。早期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它是工会力量是很小的，那时候甚至工会基本上是在地下，或者它是非法的，它是一种类似于黑社会组织的这样一个形态。所以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劳动人民或者说工人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大家可以看卓别林当时演了一部电影叫这个摩登时代，它里面就描述一个普通工人的那种艰辛。好，我们说的有点远。那么我们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人民的工人的利益是通过工会，是通过劳动力垄断来得到保护的。那么将来技术进步如此之快，你无法形成工会的时候，劳动力靠谁来保护？ 尤瓦尔赫拉利在这里又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讲，很多人类之间的合作呢，有点像这个福尔摩斯和华生啊，华生医生啊，看过这个侦探小说的人都知道。那么，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合作呢，它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合作，因为它有一个阶梯性的一个，它有一个金字塔形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福尔摩斯是主导，华生医生是助手。但是你想想，人类如果人类的一个侦探和机器，比如说 IBM 的一个机器系统合作的话，那就没法合作了。因为人类福尔摩斯你再聪明啊，你判断案再聪明，机器很快就学会了你那一套推理手段。机器有比你更快的运算的速度，有更大的数据库，有更好的逻辑结构，它很快就超越你了。关于机器超越人类，尤尔赫拉利举了一个更惊悚的例子，这个例子甚至不包括人类在内了。什么意思呢？他讲，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谷歌公司发明的一个程序叫 AlphaZero， Alpha 0这个程序打败了另外一个叫做 Stockfish 8， 是指的Stockfish 怎么翻译？像就是咸鱼干那个鱼干，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鱼干8吧，鱼干8程序。OK， 这个听上去平淡无奇啊，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谷歌公司有一个下围棋的一个算法叫 AlphaGo， 对吧？它击败了这个人类围棋的最顶尖的高手，韩国的一个年轻人叫李世铎，是吧？这个字比较难认，李世铎。其实谷歌公司还有一个下象棋、下国际象棋的这样一个算法叫 AlphaZero， 就是阿尔法零。这样一个程序 AlphaGo 呢，它是这样，就是说它研究很多人类的高手的围棋的棋局，它从中学习，它有这样一个学习能力，学习人类下围棋的思路，然后它等于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是一群高手在和人类的一个高手下棋。但是这个 AlphaZero， 这个 Alpha 0，它连人类的师傅都不用，它不需要向人类学习，你只需要告诉他这个象棋的基本的规则，比如说马走日、象飞田啊，当然这个是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不太一样，但是没有关系，你只要告诉他最基本的行棋规则。他能自己教育自己，他开始慢慢摸索摸索摸索，自己教育自己来形成他自己的战术、战法、行棋的风格。这些东西在人类的常规的棋谱里大部分都找不到，而他的对手这个所谓的鱼竿八啊 Stockfish 8，鱼竿八这个算法它也不是无名之辈，它是2016年世界计算机象棋冠军。注意哦，中间只有一年时间，2016年，但是到了2017年，这个阿尔法零就轻松的把它击败了。轻松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下。运行这个鱼竿八算法的这个计算机，它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可以计算7000万步，7000万种可能，它每秒钟可以计算到这个速度，而 Alpha 零能计算多少呢？每秒钟8万次。这就是说，鱼竿八的算法，它的计算的速度是阿尔法零的800多倍、900倍的这样一个程度， 但是它都下不过阿尔法零。为什么？因为鱼竿八 Stockfish 8它的原则是基础于就是这一个象棋的计算机的算法，人工智能是根据人的走法去学的，有一点像这个AlphaGo， 有点像这个围棋的这个，它向所有人类高手学习啊、人类高手怎么走怎么走，它就学习其中的这个原则啊，然后它来在具体的这个应战中间去使用。而 AlphaZero 就是 Alpha 零是自我学习，它根本不向人学习，它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可以这样想， Alpha 零的原程序啊，开始运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可能是连这个马和驹都分不清的一个小孩子 ，OK。但是你告诉他那些原则之后，他开始学习，他开始自己教育自己哦，不需要任何人类的棋谱哦，自己教育自己，成为一个象棋顶尖高手，击败这个鱼竿八。他击败鱼竿八的成绩是多少？我告诉大家，他赢了28盘，平了72盘，一共是100盘。72盘是平的，28盘是赢的，一局都没有输。大家猜一猜，这个阿尔法零从原程序把自己教育成一个顶尖的，全世界顶尖的象棋高手，花了多长时间？ 4个小时。 1、2、3、4，4个小时。AlphaZero 从一个完全不懂象棋的原程序，他只知道象棋规则的原程序，变成了世界上顶尖的象棋高手，花了4个小时教育自己。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例子里感受到科技的那种迅猛发展，那种对我们来讲那种猝不及防。我们还有资格说这些机器是没有创造力的吗？我简直要说这些机器有天才，不仅仅是创造力了，它可以发明很多人类想都没有想过的象棋的那些招法。 接下去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惊悚的对未来展望的这样一个旅程。好，今天我们先到这儿，感谢Sunshine 女士的音频制作，谢谢。